好绣花如墨染，包衣服猩红罗帕，颜色鲜，在额前生大那个蝴蝶口，两道柳眉细又弯，眼若寒星，鼻似悬檀，朱唇紧闭，粉面微掩，猩红战袍衬金甲，随风飘摆他那红佩剑呐。红一片，恰似烈焰火一团，影子飒爽豪情满，意气昂扬歌云天。一双鼓槌在手中攥，眼望着江心把眼瞪圆，见远方听着杀声阵阵和寒连连，宋军的战船波涛四散往回转，看时钟他是加一百腿，就在山脚前金乌珠大小船只紧随后面，他是穷追不舍，毫不凶残。忽然间宋军的战船全都不见，眼前茫茫芦苇滩，迷迷杂杂遮天地，凶险莫测，金兵为了难，猛听得战鼓震天响，咚咚咚咚咚隆咚四方山，在江中横冲直闯，金兵的箭扑通通扑通通，纷纷跳进江里边，钻进了船底早有钻呐、金乌珠大小船只都被水淹，又听得儿童鼓的土包斗，咚咚咚咚咚隆咚震山环，战船俱都是蓝盔蓝甲蓝旗袍，乌鸦如波涛万顷江黄蓝，宋军在船上燃起火箭，嗖嗖嗖嗖啊嗖的火射船，金兵的战船被截断，烈火熊熊起了浓烟，金兵被烧得骨焦肉也烂，抱头栽进江里边，连红雨双手垒起三通弓，连一套 人人戴穿旗袍歌，大小船只都被水淹，禁不住娃娃怪叫是重要圈套，忙传将令往回返，哪知道身兵天将断了退路，原来是韩世忠迎面来接拦，传你进了刀府看，远了长枪立矛穿，只杀得十万人马，死伤了一大半，禁不住惊慌逃兵当北游看，梁红玉金山擂鼓战敌寇，英明前秋，就在万国传那一呀哎呀哎呀哎。 下面我们邀请朋友们欣赏的是京韵大鼓《庞统献祭》，演唱者呢是王丽。 Ooh.

人民真是好，他多想当年养育我的好母亲。老妈妈，您这庐山的盛情我捧不下，难为您偌大的年纪还为我操心，这万语千言有何用，难表达我内心的敬意永长存。每岁子全家深深受感动，向大家鞠躬致意表谢忱。站台上众日朋友叙后意，蓝天下处处锦绣好乾坤，这正是扬子江相逢九州水，富士山分脉相连往昆仑。但只愿中日人民友好往来，世代相传，永作睦邻。 好，下面请朋友们欣赏梅花大鼓二泉映月，演唱者呢是国家一级演员纪威。 人 光虽好人心酸，心里埋藏诉衷肠啊。门庭出院来，又不见秦美的踪和影，从此后音讯全无，消息不通。乡亲妹，你定是羊入虎口，身遭难，我好比鱼落沙滩，苦大争，但只见二泉水流，月光依旧，同名的人儿今是难逢。骂一声苍天不把穷人怜念，世间何时扫尽不平，正思想忽听远处有人唱园中，二人拥抱流同泪。阿炳说：“若不是相逢，在梦中。”秦妹说：“真的是我。”不是梦，秦妹我九死一生，逃出火坑。自从那日分别后，你回到院 我返家中，又谁知被人骗卖到灯船上，正日里陪酒伴唱，任人欺凌恶船主，皮鞭抽来藤棍打，血泪浇蒙我忍气吞声。今夜晚逃出府口，来到此地禀哥呀，从今后咱永不分离，共死生。阿炳说：“但愿咱俩相依为命，如同这清泉流水。半月明，我已把二泉明月变成曲，听我演奏琴美品评，阿炳他心情激动，把琴弦调高离。 南人静，万籁俱寂，夜色皎洁，泉水澄碧，阿炳琴内池畔相依，沉浸在悠扬的琴音之中。只见 荡漾漾一对情人应倒影，情车车两位红似游龙，翩翩拨云情意动，一轮好月阴幽冥，清风徐徐穿呀云，泉水匆匆。 苏 曲哀婉凄楚似秋蝉悲切，听琴音辗转呼唤似杜鹃啼鸣，诉尽了世上不平人间苦难，渴望幸福盼想光明，一 曲奏把情未尽，二人心潮似浪翻腾。秦美忙说好好好，这琴曲道出了咱俩的一生。这一回阿炳秦妹在琼